虎狼从中也立身。供稿人印生法师。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教中讲过很多。末法时期，众生修学最殊胜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。上海下贤老和尚一生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，直至明心见性。我在这里只是讲他的几个公案。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王德旺居士的一场大灾。当时王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老和尚，老和尚留他在寺院住一晚，他说住不下，因为要回家送侄子当兵。老和尚说，他又不是小孩家，又丢不了，你非去送他干啥？死活拦着王居士不让他走。这是他老人家一生唯一一次阻拦别人。原来桐柏县出了一起杀人案，这个杀人犯和王德旺居士认识，就跑到他家躲避，见王居士不在家，就拐到支书家去了。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，支书作为窝藏犯被抓了起来，罚了8000块钱，坐了1年牢狱。若是王居士在家，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。20多年前，我在山上种香菇，有一天老和尚去看我，手里拎着一坨山蜂蜜。我问他在哪儿得到的蜂蜜，老和尚于是亲口对我说，他去谢家河办事，经过熊潭沟的时候，在悬崖峭壁上面的羊肠小道上遇到一只大狼。老和尚深知因果，所以也不躲避，当然也无处躲避，口中只管念佛，心想若是欠命就该还命，把我吃了就算了。谁知道这只狼走到老和尚跟前，咬着他的裤腿，把他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。老和尚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母狼因为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。他于是就闭上眼睛，至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。十来分钟后，母狼醒了过来，产了一窝小狼崽。公狼就对老和尚点头哈腰，磕头感谢。老和尚开示道，你要少做点恶，多行点善，以后别来畜生道了，成就佛道多好啊。第二天老和尚从谢家河回来的时候，又走到那个地方，发现那只公狼在那里等着他。公狼拦着老和尚，从草窝里衔出一坨山蜂蜜，放到老和尚跟前，又是点头哈腰的。这是老和尚当年在我的香菇棚里给我讲的。老和尚说，印生啊，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啊。我当时听了就很激动，很震撼。我还给老和尚开玩笑说，师父啊，您老人家一个男同志，没想到这一次还当了回接生婆呢。老和尚也呵呵笑起来了。有一年春节，老和尚在塔院寺过年，在大年初一的早上，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， 王德旺居士接到印运法师和印空法师的电话，说老和尚丢了。我和王居士连忙从清泉寺开车赶到塔院寺，因为雪太大了，人走过去马上就看不到脚印了，所以根本无法判断老和尚是往哪个方向去了。我们漫无目的地找了好长时间，没有发现一点痕迹，急得我们对着山头大声喊，生怕老和尚有点什么闪失。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发现山顶好像是有一个人影在往山下移动。我们都说，这不可能是老和尚，因为风雪太大了，就算是年轻人，也不敢轻易上山顶去。何况他这100多岁的老人呢？我们一边议论，一边紧盯着那个人影，不错神地看着。过了一阵子，终于看清楚了。老和尚肩上扛着碗口粗一棵枯树，慢慢地由远而近。我们一起拥上前去，把老和尚肩上的树接了过来。老和尚笑呵呵地对我们说，走，咱们烤火去，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。老和尚在塔院寺常住的时候，曾经救活一条受伤的小蛇，后来小蛇的伤好了，还在寺院住着，时间久了，它越长越粗，竟然长成了3米多长，如小碗口般粗细的一条蟒蛇。蟒蛇的食量越来越大，老和尚说，我养不起你了，你自己到山里生活去吧，可记着千万不要无故伤害人和动物，要多念佛，早日离开畜生道。蟒蛇听后就离开寺院，潜入深山中去了。从此之后，大约每隔1年左右，就会回到塔院寺看望老和尚，在寺院住上一阵再离开。王德旺居士也见过这条蟒蛇很多次。有一次，老和尚不在寺院，一个怀孕的女众到寺院去，她看到山门在虚掩着，就推门准备进去。不料推开门，竟然看到了一条大蟒蛇，当时就吓晕过去了。一直等到老和尚回来，才把他救醒。老和尚狠狠把蟒蛇批评了一顿，再不许他出来吓人。蟒蛇很听话，以后再到寺院时，就老老实实盘在房梁上，再也不出去乱跑了。一直到老和尚去来佛寺之后，这条蟒蛇才不再到塔院寺来了。我认识老和尚比较早，知道他住塔院寺的时候，曾有许多野兽前去朝拜。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智慧，见老和尚他也不会说法，整日只管劳动，所以就忽视了。现在看来，老和尚不露智慧才是大智慧，不显神通才是大神通。菩萨不是哪个人封的，不是我说老和尚是菩萨他就是菩萨，也不是哪个人说了就算的，这是大众公认的菩萨，所以他老人家是真菩萨。我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多年， 听到举那些念佛往生的例子，都是过去的旧公案，尤其是出家人念佛成佛的例子，更是只有一个锅漏匠可说，竟然没有值得特别赞叹的现代僧人，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耻辱啊。闲公老和尚尽其一生念佛不断，圆满地为净土法门做了正转，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所以老法师对我们闲公老和尚的那些赞叹，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。而我们不但有幸得遇圣人，还有幸给圣人做了学生，此生不成就，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呀。另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，有个自称净空老法师弟子的居士，到南洋这边来讲课，因为大众出于对老法师的敬仰，所以对这位居士也很追捧。有位记者采访他说，供养三宝有何功德？他说，没有三宝，只有两宝。记者问，是哪两宝？他说，佛宝和法宝。记者问，那些光头穿僧衣的是什么人？他说，是流氓阿飞。记者问，既然没有僧宝，那众生要种福田，该供养谁？他说，供养有修行的居士就好了。记者问，烧香有何功德？他说，污染空气。记者问，念观音菩萨好不好？他说，末法时期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可以成就，念观音菩萨就偏了。我只是在一次公众场合说起，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净空老法师的学生就是这样的水平，他这样说恐怕不太圆满吧。没想到我这一句话引起大家很大的误会，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反对净空老法师，从而对我大加排斥。我们闲公老和尚一生也从没有说过如此狂妄的话，非但没有说过，连这样的语气都没有出现过。我也根本不相信净空老法师会说这样的话，所以我借此机会为自己澄清一下，当然也是为老法师澄清一下，希望大众多听老法师讲经以求明理，不要再被歪理学说所迷惑。因缘生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听印生法师讲起闲公迎着风雪上山伐树的趣事，让墨雪想起老和尚的另一桩趣事。2010年夏季的一天，来佛寺正在做三时信念法会，忽然间停电了。一些居士受不了念佛堂内的闷热，就退出去乘凉，却看到闲公老和尚肩上背着一个工具包，从塔院扛过来一个长梯子。只见老和尚把梯子往墙上一靠，然后爬到上面，掏出工具忙活了一阵子，果然真把电路修好了。老和尚扛着梯子回塔院，有居士过来帮忙，老和尚摆摆手， 笑眯眯地说，你们接着念佛去吧。我在地里听不见念佛声了，就知道又是电线坏了。印生法师出身名门，其父曾做过北洋政府的骑兵团长。法师出家前是有名的中医师，出家后他利用桐柏山上出产的中草药，义务为全国各地的佛弟子治疗疑难杂症，被大众誉为救苦救难的活观音。法师不但医术精湛，对于佛理更是深有悟处。净空老法师一生行仪如印祖当年，专弘净土，密护诸宗，其心胸之广大，岂是坐井观天之辈可望测哉？果真老法师弟子，对不同宗教尚且会礼敬如佛，与自家兄弟诸宗，岂忍同室操戈？为搜集闲公老和尚的事迹，墨学与印智法师专程赶到桐柏山清泉寺，和印生法师以及王德旺居士进行了近四个小时的长谈。法师不但知见纯真，而且和蔼慈祥，令人倍感亲切。古德有佳言曰，有钱者不说钱，有权者不说权，老将军不谈兵，老和尚不谈禅。非常感恩印生法师为我们讲述的这几则闲公的精彩公案。诚如法师所言，闲公不露智慧是大智慧，不显神通是大神通。五代时的冯道曾写过一首非常绝妙的诗，莫为微时变苍神，前程往往有七因。须知海域归明主，未必乾坤现吉人。道德几时曾去世，舟车何处不通津。但使方寸无诸恶，虎狼从中也立身。诗的大意是说，不要在遭遇逆境之时便黯然神伤，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您看遍古今的历史，江山社稷必然是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要相信老天不会辱没任何一个好人，这个道德定律是绝对不会断灭，不会错乱的。您若参透了其中的道理，自然可左右逢源，触目是道。您若能做到心中不起一丝恶念的话，纵使身处虎穴狼窝，也能立稳脚跟。